是想你了，天微亮了，你出现了，轻轻的暖暖的融化了我，你是我的，如此简单我就满足了，我是心永远都不走了，和你看每个日出日落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为你唱着歌，一直到慢慢变老了，还要说我是你的。

里唱一马，不请你独自一宿心难，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小莫远小莫慢，可笑是心与主影子下， 没有句点已经很

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让一切都平凉，让一切都变。我们并不太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